是一首由王中岩作词，童安格作曲并演唱的歌，收录在童安格1990年推出的同名专辑当中，歌词忧伤，意境唯美。 年代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没有蜡烛，就不用勉强庆祝。

才知道那有多难过，有多深刻。就像痛一直缠着我，一直不让我走，像多年的朋友。就像痛伤了你多久，还带着旧伤口，是我不肯走，没有人要当时和有的尽头。一个人进来如此的容易，失去你的时候我才知道带着旧伤口。 消失的梦，远远追逐，爱到致命。

之歌是蔡琴的经典老歌，它是1967年的电影《明日之歌》的主题歌，由陶琴作词，顾嘉辉作曲。 我要你为明天歌唱，我带着泪珠切切盼望，我去了，我去了，明天的花儿 想，我去了，我去了，明天的太阳一样光，我要你为明天歌唱，我带着泪珠切切盼望，分别了，分别了，明天的美就你独唱， 年代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自己 要求，怕你难过，转身就走。那就这样吧，我会了解的。 别依依，愿太阳快升落，我俩临别依依，要再见再见。 我们听到的是《水中花》，谭咏麟唱的这首歌登上了1991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，婉转动听的旋律多年以来成为谭咏麟的情歌代表作，也把它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周一的凌晨1点我们再会。 这个深夜里没法可以安睡，我看天空洒泪，任寒风吹，冰冷的梦里没法跟你相聚，也许心里的泪未能抹去，缘分让我去握碎，彼此相爱太苦累，不想跌进这火堆，但愿无怀甜梦里，还是让我去面对，尽管加上我的罪，丝丝温馨的发对，我愿来占据，如倒影水中的鲜花，只可看看未能榨去，如飘于风中的花香，淡然逝去，然而让我见着你，不想多次去躲避，风风雨雨我都不畏惧，但求共聚。